在那个碗边又下功夫，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，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，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，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啊，毛主席的雨露滋养了我呀，我感激那革命前头儿做。一字字啊一行行，一边那个读来我一边想，革命的真理金光闪，句句话儿说在我的心坎上，哎，好像那一把钥匙打开了千把锁呀，心眼里升起了红太阳啊，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呀，我永远握紧手中枪，我永远。